北京时间1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北京故事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了解天气情况。今天在冷空气的影响下，天晴气爽，阳光明媚，非常适宜户外活动，外出请注意防晒，勤补水。此外，花粉浓度整体升到偏高水平，敏感人群要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预报我们再来了解。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偏北风2级左右，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下班放学时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晴见多云，偏北风2-3级见4级，气温29到25摄氏度。再来重播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0摄氏度，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18摄氏度。以上内容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以下时间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节目内容。 在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理查德·费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今年是理查德·费曼诞辰100周年。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我们是否是宇宙当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未读探索家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以及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嘉宾：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苟利军先生，联合天际文化传媒副总编、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边建强先生。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谈一谈如何了解宇宙、发现世界。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读书俱乐部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的11点到12点，在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来分享好书，感受世界。读书俱乐部节目愿意成为所有爱书人的交流平台。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为听众朋友继续带来开学季的这个内容啊。如果是熟悉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关于名画里面的数学的内容。昨天学数学，那数理化，数理化，那今天必须是物理了。来介绍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书籍，我们今天呢带来了两本书，一本呢是《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另外一本呢是《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呢，一位呢是专业人士啊，和物理有着非常密切关系的，他物理有多好呢？大家听一听他所在的这个单位就知道他物理有多好了。他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的天文学教授苟利军教授。您好，苟利军教授。 刘莎好，那个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一位呢，就是刚才我们说到这本书的啊，出版方是未读探索家工作室的主编边建强边主编。你好，主编。 你好，刘莎。读书俱乐部的听众们大家好。 今天呢就是这两位啊，专业人士，不同领域的专业人士跟大家来分享这样的两本书。既然刚才说到了今年呢是理查德·费曼诞辰100周年，我们跟大家来借着这样的100周年啊，把这样的一本书《发现的乐趣》啊带给大家。说到了这本书，我觉得首先是不是得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说一说理查德·费曼先生啊，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光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光知道我们今天读书俱乐部节目要学物理了，先把这个人物跟大家做一个介绍吧。两位，我想应该是苟教授是您的同行对不对？ 其实的话不算不上我的同行，因为的话就是说大家好像听到你比如说天体物理就跟是包含了物理，但是就是说物理学本身的话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广阔的这个领域了。像天文学的话它仅仅你比如说是天文学可以当作是天文学和物理学的一个交叉的学科。在其中呢它会涉及到你比如说有关于物理学的很多的东西，但是我们更多的话应用的是比如说在很多情况下还是应用的比较原始的，或者在现代物理学来看的话很多原始的一些理论了，比如说牛动力学啊之类的这种理论，在某些情况之下我们才会应用到一些现代的这种理论。所以就是说跟天体物理呢跟物理学当中还是有着非常大的这种差别了。但是对于费曼了，尽管他在天文当中就是说贡献就是说直接的这种影响并不是特别多，但是他在物理学就是说可以说是一位像刚才已经介绍过了，他是继那个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了。所以如雷贯耳，就是说几乎所有学过天文的人因为必须要学物理嘛，所以肯定是知道的。在我看来的话就是说费曼他不仅仅你比如说是作为一个非常知名的物理学家，他当然在其他的生活方面也有着非常就是说其独特或者是非常有个性的一些地方吧。你比如说他讲课就非常的有趣，然后以至于你比如说他在加州理工讲课的那段时间呢，就有人把他的那个讲课的内容然后就录了下来最后就转化成我们现在所知道的费曼物理学讲义这个书。他是在1950年到1988年这段时间1980年这段时间他讲课的一些内容，因为非常的他的讲课的内容呢，他不仅仅像我们这种讲一些干货对吧，干货的话往往就是说对我们缺乏一些你比如说入门人的话是非常难以理解的，但是就是说他通过就是说一些非常形象或者接近地气的这种例子啊给我们讲述其中的你比如说一些知识。另外的话我觉得是这本书呢是对于就是说他的一些可以说是对于他生活对于物理学和生活的一些认识吧。他名字叫做发现的乐趣，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是起得非常好的。比如说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读到刚开始他去讲到一个哲学家，你比如说哲学家去看一个花的时候啊，就会感叹哎，这个花特别特别美，然后他说你们物理学家呢会看到这种细胞就一下子破坏了这种美，但是那个费曼了他就通过一种另外的这种角度呢就说哎，我作为一个常人肯定能够欣赏到比如说你作为哲学家的这种美，但是我会更进一步看到就是说它深层次的这种物理美。所以我就觉得就是说他发现的这种乐趣呢远远就是说是我们常人不能够就是说需要更多的这种磨练之后才能体会到的。 所以现在有一个问题啊，葛教授一定要问一下您啊。你看我看我们这个直播机房里这绿色植物我觉得挺漂亮的， 对对对， 特别养眼。 对。 您作为一位天体物理学家您看出什么来了？ 那肯定的，我也非常喜欢，你比如说看到绿色的话这种神奇就让你就觉得心旷神怡的这种感觉。但除此之外呢你会看还会知道，你比如说他如果作为至少对于我觉得如果作为了解一些细胞或者生物你会知道它这种要长得这么茂盛啊，它是怎么比如说这种细胞之间的这种协调才让它长得这么如此的茂盛。我觉得这背后的这种机理是不管是生物还是物理方面的话都会让你感觉到，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会感觉到其中内在的这种自然的美，或者就是说宇宙间的这种自然造化的这种美吧。 我觉得我昨天我们做开学季的第一期节目讲的是数学，今天呢是讲的物理，这两天我特别深刻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就是学霸和学渣坐在一个直播机房你们都是学数理化非常好的 客气 然后我是为什么学的文科实在是数学物理化学呀，尤其是那一块冰它沿着一个斜坡它落到水里面，你又得算它的摩擦系数，然后还得算这盆水最后涨没涨，那简直要把文科生给逼疯了的题。然后还不算啊，等到上大学的时候学的那些高等代数什么之类的。所以每次当我听到刚才 苟教授您说到物理那里面的乐趣啊，还有昨天我们的专家说到数学里面乐趣的时候，我真的啊是特别崇拜的看着你们。而且当很多的时候啊，我想很多的读者朋友，那么如果跟我一样，跟文科生刘莎一样啊，打开这本书的时候，我们其实会发现里面有一张小卡片，有一句话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做一个有趣儿的人比做一位物理学家更难。这绝对啊是数理化好的人写的一句话。我觉得做一个有趣的人挺容易，学好物理数理化实在是太难了。 我倒不觉得这样，因为的话就你比如说尽管相比较就是说常人的话，有可能我的这种数理化之类的是好一些，但是我自己觉得呢，哎，是说话比较单板，我还是挺向往你比如说作为一个，因为我们人人要生活，作为一个有趣的，有时候我在更多的生活当中还是更为重要的，我觉得。 但是我觉得收音机前听众朋友啊，他们一定能听得出来，刚才我们俩都在说直播机房的这盆绿植，我一说人大家都说刘莎说的这个跟普通人没区别，但是一到苟教授说的时候，大家说的啊，学者讲的就是不一样， 就是不一样， 是吧？你看边建强主编，你感受怎么样？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感受是苟教授讲的这个苟教授讲的这个例子呀，非常好。就说这盆绿植，其实我们平常人看到或者一个文艺青年看到，就觉着啊好美，然后是绿色，然后养眼， 再加上植物赋予我们人类生命， 对对对对， 养料食物， 对。 但其实的话，让我不好意思那个打断一下，就是说同样的一个故事呢，让我想起来很早以前，比如说那个我们知道是牛顿嘛，他是在17世纪的时候利用三棱镜首次发现了，你比如说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光，是那个其实的话是由所谓的这种好多颜色的这种光组成的。 对， 当时在同时代呢，另外一位诗人他就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就非常的气愤，他说你一下子就是说哎，是把其中的相当于分解出来的原理，把一个原来非常漂亮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分解成分解支离破散一样的，一下子就破坏了他的这种协和美。我觉得是完全就跟那个菲曼他所讲述的这里所讲述的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哎，回来我们听主编说啊，听主编谈苟利君教授谈费曼。 我对这一点也感受非常深，因为我为什么要当时做这本书呢？是因为我是费曼相当于是我的一个科普的一个启蒙的一个老师了。因为他的这本发现的乐趣在中国是引进的比较早的。我们现在是因为今年费曼是诞辰100周年，所以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一个纪念版。其实他这本书的文本很早很早以前，像90年代就已经引到国内了。就是在我调查这本书的那个出版的一些背景的时候，我会发现像豆瓣像一些贴吧里面，很多人对费曼是非常崇拜的。 对，没错没错。 对，像我小时候。 绝大部分都像我这样，这个数理化不好的人。 对，这就是费曼的一个贡献了。就是说他能把这些物理的知识，包括对科学的一个发现的这种乐趣和美，能够带给普通人。我觉得这是费曼最留给我们最大的一个遗产。 其实啊，边建强说到你啊，很多朋友都是从未读探索家的那个书的，不论是在封底啊还是在什么地方，会发现哎，小小都有一个地方写的是边建强然后编辑，然后或者策划或者责编。我记得很多朋友应该在两三年前，那个时候应该是未读刚刚创办的时候啊， 14、15年， 对，那个时候的像神奇的材料，对不对？ 对，迷人的材料， 迷人的材料。 对， 然后很多很多的这样的书， 诗一的原子， 啊，你的 这一看就是文科生起的书名，是吧？ 所以要问一下，你文科生还是理科生？ 我是文科生，纯种的文科生。 然后你负责未读探索家是吗？ 对对对对对。 所以必须苟利君教授给你当这个编审来监督一下你是吗？ 必须对，我们出书是一个是我们会照顾他的这种大众的普及性，另外一个他不可避免的会涉及到这种专业知识，所以我们会让苟教授这样的一些专家来给我们做一些审教背书啊。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我是王蒙。 我是周国平。 我是彭曼。 我是钱文竹。 我是梁文道。 我是汪海。 生活总是充满了故事， 有故事的人 听有故事的广播， 有故事的人要听有故事的广播， 开卷有益。 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 读书俱乐部，北京故事广播。 与您相伴。 理查德·费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今年是理查德·费曼诞辰100周年。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我们是否是宇宙当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未读探索家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以及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嘉宾：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苟利军先生，联合天际文化传媒副总编、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边建强先生。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谈一谈如何了解宇宙、发现世界。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一起来了解宇宙啊，来发现世界。我们跟大家来上一堂物理课，那专业人士跟大家来讲物理，他是谁呢？苟利军教授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另外呢是未读探索家的主编边建强先生。他们两位呢今天带给大家的是两本书，第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这是精装珍藏版，和以前的那一版本是有非常大的区别的。而第二本书呢是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刚才我说苟教授和费曼是同行，他说不是，他说还有天体物理学怎么一说呢，所以他一定是跟这天体物理学是沾边的。哎呀，对于文科生来说，这个物理能弄清楚的到底有哪些的边际，其实已经我觉得我能分清楚物理和化学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儿了。开个玩笑啊，很多文科生其实别乐，主编你又乐，是不是我都说到你心坎里了？ 对啊，对。 当时是不是你也是因为数理化不好，所以才学文的？ 嗯，肯定有很大的原因，很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本《发现的乐趣》，你突然发现，哎，这个费曼讲的这个内容啊，和一般的这个物理学家讲的他不太一样，他能听得懂，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其实说起来，选择文科和理科，其实这个是可能跟考试成绩有关系，但是对这个对科学的热爱是其实还是分开的。 没错，虽然我们文科生理科不太好，但是我们一样热爱科学，我们一样啊非常崇拜人类的这样的探索精神。 对，因为科学它第一没有国界，也没有性别，也没有这种文科和理科生之分。包括这个费曼这个发现的乐趣，其实它是让更多的理科生去爱上科学。刚才我有一段话没说完的，就是说在很早之前，费曼就他的这些科普文章就已经影响了很多很多人。当时的学生，我在网上看到很多当时的还是学生的人，现在都有孩子了啊，都已经孩子上学了可能。然后他又想起来费曼当时对他的那种启蒙，对他的那种对科学的这种引导，然后又传播给下一代的孩子，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这本书能够带给我们最大的价值。 没错，一旦啊说起来诺贝尔奖，不论是物理学呀、还是化学呀、还是医学啊、大家会觉得那特别的深奥。可能呢想起来这个物理学奖的获得者写的这个书或者他的演讲呢，一般人也听不懂。我跟大家简单的分享这其中一小段的内容，我是纯粹的文科生。虽然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有很多的词我不太清楚，但是我觉得他讲的那个意思啊我明白了。我们一起来了解啊夸克运动是怎样的运动。夸克究竟是怎样运动的？是什么力量把它们吸引在一起的？人们想到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论，与量子电动力学的理论非常相似，不完全相同，但十分相似。在这个理论中，夸克就像电子，而一种叫胶子的粒子就像穿梭在电子之间的光子，它使电子与电子之间产生电引力。它们的数学表达式很相似，不过有细微的差别。这些差别是依据极美极简单的原理推测得来的。虽说这些方程式本身也是基于我们的推测，但是这个原理绝不是我们妄加猜测的，它 它的存在是十分确定的。不管存在多少种不同的夸克，这个数字是不确定的，而它们之间作用力的性质是确定的。我为什么特别喜欢这本书啊？其实我也是发现的乐趣的这本书的啊粉丝，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书我看得多，所以特别要感谢啊文科生边锦强主编给大家选择这样的一本书。哎，还有啊，这里面的翻译啊，就是这一本书啊，它肯定原文啊不是中文的。那其实我特别感觉这本书的翻译啊，他把比较学术的一些内容翻得普通都能够看懂。我不知道是他的本身费曼演讲当中的原文就非常通俗易懂，还是说这本书的翻译做了一个二次的创作呢？ 费曼的语言本身就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啊，当然我们的翻译也非常用功啊，因为之前有过这个发现的乐趣的译本，有些人可能会觉着不是特别的通顺啊，但是我们这次的译本呢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啊，找了一个非常对这个英文非常有造诣的一个译者，然后其实更大的原因还在于费曼的本身的语言就是通俗易懂的，他非常注意科普，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老师，他做了几十年的老师，他懂得怎样去把这种深奥的理论还原成这种形象啊生动的语言。您刚才读的那一段，我觉得普通人都能读懂。 其实刚才在我读的那一段下面有一段更加通俗的，关于包洋葱。 对， 只要大家，比如你上初中的时候，这都用不上高中，你上初中的时候，然后稍微了解一点物理的知识，就能够把这样的一些内容给了解了。我觉得不见得大家看完了这本书以后，你对物理有多么精通，但至少呢，有一个你心里的感受，知道物理是什么，知道世界为什么是运动的，知道为什么有一些东西是相对的，有一些东西是绝对的。我觉得这本书呢，把一个物理学的概念带给大家就非常好了。其实我想啊，关于这一点啊，葛教授，就是您是学霸，您数理化特别好，那么当年您在学数理化，尤其是您在学物理的时候，您觉得是您喜欢这门学科，还是说您就上来就觉得哎没学就特别好，是有天赋的？您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吧。 其实的话我也算不上什么学霸，就是说数理化的话的确在当时的话相比较我所谓的这种文科或者语文写作之类的的确是要好很多，但是物理呢，最刚开始的时候其实也是和其他人一样，也并没有享受到其他的乐趣，也是你比如说在尤其是在高中的时候也是为了应试啊之类的就做题，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你熟了以后，你突然间你比如说学了某个原理或者就是说道理之后，你跟生活的那个当中的某个应用，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了绿植，讲到了其他的这种东西，你能突然间联系起来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原来你学的这种物理学知识真的还是有用的。 可是那是在您的感受当中有用的。你看您的很多的工作项目，比如说您是研究这个黑洞以及高能爆发现象的研究小组的负责人，您在这个国家天文台，但是我不瞒您说啊，很多的普通人，像我一样的普通人，最近几年被这好莱坞大片啊我们给训练的，比如说星际穿越啊，火星救援，然后等等一系列的吧，然后我们大家满脑子都是黑洞，都是虫洞。 对。 但是我告诉您一个实际情况，我当时看这个星际穿越的时候，我是看着电影翻着星际穿越的书，我最后没看懂。 没看懂。好吧，有机会的话再讲解一次。 所以其实您感觉在生活当中的很多的内容啊，其实普通人并不太了解，尤其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二本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这天体物理学那不就是好多星星都不挨着吗？那不是就是天体物理学了吗？ 对，天体物理学的话其实在天文的当中，我刚才讲到了天体物理学，其实的话天文是分两大类的，一类你比如说我们可以用肉眼看到了星星啊这之类的，这在就是说天文学当中归类为叫做天文学，天文观测学，比如说我们看到了什么东西记录下来，它怎么有什么样的变化啊，这种东西就是说我们并不解释它为什么是这样发生的。如果我们要进一步比如说这个星星突然变亮了，它开始运动了，对吧？这些现象的话我们就归纳到天体物理学，我们把看到的直接就类似于比如说物理当中要做一些实验，它这个实验本身的话记录下来，我们在物理学当中叫做实验物理学。那还有 你比如说在物理学当中还有理论物理学，对吧，它是有可能是会解释这个现象为什么发生啊这之类的，在对应到天文当中的话它就叫天体物理学。 嗯， 这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谈到的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啊，这本书讲了什么样的内容呢？我们一起来请葛林教授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那这本书呢，我觉得就是说它包含了作为这本书的那个校对呢审校了，我是非常荣幸，也就是说在审校的过程当中学到了非常多的一些知识。因为原来的话对整个天文我觉得我还是挺了解的，因为毕竟学习天文也这么多长时间了，但是就是说通过这本书的这种校对了，我对于一些具体的细节啊，你比如说宇宙演化的这种细节，他就讲到我们这个大爆炸的这个整个的这种过程，我还是学到了非常多。他把那个整个大爆炸从最刚开始的那一刻，分为所谓的普朗克时刻，普朗克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对于那段时刻的任何的信息还都不知道，时间也非常的短，你比如说是10^-43次方秒，这个数字呢，简直对吧？10^-负，我这个说的，因为数字太小了，我说都说不清这个，对，然后呢，又分为就是说在不同的阶段呢，然后又有不同的这种现象发生了，整个这种过程它解释的是非常的清楚。那除此之外呢，它解释了那个宇宙演化之外，它还介绍了我们整个，你比如说在宇宙观测当中一些非常有趣的现象。而且现在就是说令人非常疑惑，你比如说有暗物质暗能量，在最近的过去很多年当中大家说在我们这个宇宙当中包含最多的这些成分了，其实并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周围所看到的这些物质，我们日常生活所看到的物质仅仅占整个宇宙当中组成的5%，剩下的95%呢都是由暗物质和暗能量组成的。那他们是什么呢？这本书当中也是非常的，就是说以非常通俗的语言，而且我觉得他的这本书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说作者 Neil Tyson 呢，他的语言就像，就是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就是说有着理科背景的，他的文科背景也非常的好，他的语言非常的优美。 大家一定记住啊，刚才都是苟利军教授，他作为一位这个叫理科大腕的对这本书的分享。稍后我们就会听一听啊，边建强主编他作为文科生的感受。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来了解宇宙，来发现世界。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我们读书俱乐部节目，继续来听两位专家的讲解。 想惩罚的背影，我垂坠的心情摇曳不出声音，尽在没结局的戏，我们像不像电影，当看着我的人都散去，我才看见我自己，灯花迎风行驶，日升夜照，越想逞强去开朗，笑声就越哑，紫藤花半醒身在旋转木马，乐园已不再喧哗，无心谁无情，

天文台啊，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的研究员，然后他经常研究什么黑洞啊，然后高能爆发呀，反正就是他研究那些都是压根儿就是让我看了书我也觉得不太懂的内容。另外其实是我特别喜爱的一位嘉宾啊，就是边建强，他总是把这些我看不太懂的东西找一些相对容易的书让我看。 谢谢刘莎。 应该感谢边建强，为读探索家其实真的是给很多文科生啊带来了原来可以这样去看物理，原来可以这样去看材料，原来可以这样去看宇宙的内容，还出过一些心理学的书籍，让我们大家觉得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其实边建强，你如果是这一次没有跟你合作，你知道你在我心里面就一直是粉丝，然后现在呢因为做了节目以后突然发现路转粉了，因为有苟利军先生，原来我知道你的所有的严谨的书籍的背后有很多像苟利军先生这样子的专业学者在给你我觉得应该是你能告诉他们， 对， 你能告诉他们怎么讲文科生能懂， 嗯， 但是他们可能觉得有的可能太容易了，他们再给他们 有可能 提高一些知识水平。不过我想啊，今天通过做节目应该是很多的文科生啊会像我一样，会像你一样，我们更多的喜爱数理化学，喜爱这些啊应该叫严谨科学背后的那些乐趣。 对， 然后真的是好多乐趣， 科学后面确实有很多很多乐趣， 嗯，只不过因为以前咱不懂， 对， 所以咱们丧失了好多世界的这个一部分。 嗯，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可能 今天 可能有一半的精彩被咱们错过了。 今天苟教授给咱俩补课，也是开学季啊，苟教授给所有的这个喜爱科学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一个内容。接着说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前面的是苟教授他个人那些感受带给大家了。那边建强来说一说文科生咱们什么样的感受，为什么选择出版这样的一本书，那么又希望通过这样的一本书带给普通读者什么样的乐趣呢？ 首先为什么要选择这本书呢？因为其实说起天体物理，大家好像天体物理学好像大家觉着很深奥，其实这个并不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每天抬头看星星的时候，我们每次仰望星空的时候，我们想到的都是宇宙的奥秘，对吧？我们是怎么来的啊？星星为什么一闪一闪的啊？我们小时候每个人都有这种好奇心，只是说我们现在长大了，然后工作了啊，结婚了，养娃了，然后大家都开始忙，就是一打招呼就是你忙，好忙啊我。但是真正的我们小时候那些疑问有没有解答呢？其实有很多像苟教授这样的人在帮我们解答。 哎，刚才边建强你说一下把这个时间拉回到几十年前，我觉得小的时候啊，大家很多人都有仰望星空的这个习惯， 对， 就是你回家的时候可能走在路上抬头看看天上有多少星星，然后 现在我们都是低头族了。 现在我也经常抬头去看星星，我还经常在同一个地点看星星，你知道为什么？我是来检测一下我这近视度数增加多少。以前能看20颗星星的地儿，现在突然发现你能看3颗了，要换眼镜了。 对， 其实的话也不一定，就是说因为我记得上周的话在外做一个报告，然后就有人问，我现在为什么现在城里的那个星星是越来越少了， 该换眼镜了。 那其实的话，就是说涉及到一个天文学当中的问题，就是说光污染。 光污染 啊，是这样的。 其实的话，并不是你近视。 那我接着说这本书吧。 好， 因为这个书我当时选它，还是因为尼尔泰森，作者尼尔泰森，就是说他在世界，包括在这个全球，他是一个非常牛的科普。一个红人，有一个非常牛的科普纪录片叫《宇宙时空之旅》，这个就是他主持的一个纪录片，他在豆瓣上竟然是9.7分 啊，这么高， 满分的一个评分啊。 他是拉人给他打10分是吗？ 不是，因为他尼尔泰森他并没有来过中国嘛，只是这都是大家自发的，因为大家对宇宙，对这种宇宙的奥秘、星空的奥秘是天然的有这种兴趣的。像这本书它讲了，就是像刚才苟老师那个苟利军教授讲的，你像他这个从宇宙大爆炸开始讲，一直讲到这个星系是怎么形成的。然后是讲那个暗物质、暗能量，就是我们在探索宇宙的时候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发现的，然后一直讲到我们的太阳系如何形成的。然后还有很有趣的事，就是说为什么这些星星和星体 天体，它为什么都是球形的？ 嗯， 像这些，我觉得我小时候确实是这么想过，啊，但是这个里面有很大的科学在里面， 嗯 啊，现在有科学家来用非常通俗的语言集结成了这一本小书，啊， 哎， 这本书你看它非常小， 嗯， 对，非常小啊，嗯，一个手就能拿着，然后你可以在上班的路上啊，包括你在床头。临睡之前，哎，读一读这个一段宇宙，这个东西，我觉着对减压，对现代人这种忙碌人的这种，心情的平静都有非常大的作用。 哎， 还能学到知识。 我们刚才听到主编的啊，选择这本书的一个初衷，然后呢，也是说到了读者读这本书的时候会有哪些的收获。那接着有专业问题，又得是葛林教授您来了。刚才呢，我们前面说到了费曼的。伟大之处啊，是非常伟大的一位物理学家。那刚才也说到了尼尔泰森，也是这本书我们刚才说到的《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的作者。 对， 那么这必须是天体物理学家，这跟您是同行， 对 吧？那这位同行您怎么看？ 其实的话，他就是说，刚才讲到了费曼跟我差别很大，其实的话那个 你们的差别差了一个诺贝尔奖 对，差别非常大，这个好几个量级的这种差别。那个 Neil Tyson 呢，他当然就是说他是作为一个天文学家，是我跟可以说是跟我的就是说这个领域呢是非常接近，但是呢就是说他是做着完全不一样的这种工作，因为呢我们现在知道他在这个他现在不做具体的这种科研了。他作为一个就是说 科普大咖 之类的，他是非常非常有影响力的。刚才那个编主编他提到了，就是说，Neil Tyson 呢，他有一个那个纪录片叫《Cosmos》宇宙。其实呢，这个宇宙这个片子呢，最早的时候不是他就是说播出来的，就是说相当于主持的，是另外一位就是说在美国非常有影响力的一位天文学家叫。卡尔塞根，就是说卡尔塞根 ， 对他最 萨根奖， 对萨根奖，就是说他非常的知名，他是相当于在美国是非常有影响力，比如说把这个整个的学科让更多的这种大众，就是说知道了。刚才比如说我不知道，当然我们没有讲了，就是说费曼在他那个演讲集当中也强调了，也有好几篇有关于比如说这个科普文化对于整个社会的这种影响，科学是什么等等，就是说我们现在科学，就是说美国的科学为什么科学文化非常素质非常高，我们经常说他们会给学校捐钱啊，因为他们的科学素养很高。在中国呢为什么科学，其实的话就是说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来其实是缺乏你比如说对科普的这种宣传的。 现在我们越来越强了，就是像狗教授这样的人也出来做科普，然后现在各种科普书然后出版的非常繁荣，现在我觉得现在大家对科学是越来越热爱了。 其实我觉得通过一点啊，在几年前未读还是一个新的品牌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并不了解它，就是这样的几年啊，未读不论是未读探索家也好，思想家呀等等等等，文学家等等一系列的这个书籍，其实最主要的很多人认识他都是因为未读探索家，就是因为一方面当然有像狗教授这样的科学家给普通人做科普，另外一方面也是你们这样的致力于传播科学的出版公司把好多的这种特别有趣的科普书带给大家，我觉得这东西是共同促进的。如果光是狗教授他们光讲大家不爱听，那也完了。 那可能就是说 对大家互相助力。 对，的确的话，我觉得就是说，这本书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它不仅仅是在讲干货，那就是说，除了干货之外，它还有一些，它就像我说的，它有三部分构成。干货是一部分，那个有趣的故事，这个干货之外，它比如说会讲。我怎么发现这些有趣的干货，就是说或者就是说原理啊之类的这些偶然，你会看到其实的话在这个科学的发现当中呢其实都是非常偶然的一个机会。那除过这两个之外呢，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书当中我觉得我最喜欢看的就是最后一章第十二章。 我赶快看一看。 对，他这第十二章呢，他就是基于宇宙视角的一种反思。 为什么最喜欢这一章？ 因为这一章呢，它就相当于你比如说你掌握了，比如说如果你相当于你走楼梯，对吧、嗯、走到了一个山顶，就一览众山小，你最会思考啊，我看到所有的世间，或就是说像你了解了世间宇宙的一切以后，你再回头比如说看地球，看地球上的人类以后，或者就是说你在想象世间的这种所有的烦恼啊，原来真的是不足为道的。 大家注意啊，这是天体物理学家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我作为文科生跟大家来说一说，这本书确实啊最后一章非常好，但是问题是前面那十一章、嗯、你得一点点能看懂了，确实能看懂啊、嗯、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思考的、 嗯、 我觉得啊，编主编，这个书对于我来说不是减压书、 嗯、 我一边看着有的时候开好几个搜索页面，我就在那查。 对，其中的就是说，像说的这种干货的这种内容的话，其实还是需要花挺多时间，还是比较少。 但是我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或者一个文科生读者来看这本书的话，其实我倒没有觉着它特别艰涩。 它是不艰涩呀、嗯，但你要想看明白了，你不开搜索你行吗？你的意思就是你作为文科生，你比我成绩好，对吧？ 倒不是这么说，是因为它会促进我们去了解这方面的知识。 好，莎士比亚带领的文学家方阵走过去了，紧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中国古代诗人方阵。我们惊喜地看到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著名诗人，诗人方阵后面的是思想家方阵。哦，等等，那谁呀？哦，那不是孔子和老子吗？是他们，就是他们。他们携手走来，正在接受时间和人民的检阅。 读书俱乐部，思想运动会。 读书俱乐部。 理查德·费曼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被誉为是爱因斯坦之后最伟大的物理学家。今年是理查德·费曼诞辰100周年。空间和时间的本质是什么？宇宙是如何起源的？我们是否是宇宙当中唯一的智慧生命？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节目今天分享未读探索家发现的乐趣费曼演讲访谈集，以及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嘉宾：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天文学教授苟利军先生，联合天际文化传媒副总编、未读探索家工作室主编边建强先生。读书俱乐部开学季，今天我们谈一谈如何了解宇宙，发现世界。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带来开学季的内容，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了解宇宙啊发现世界的书籍，两本书，一本书的名字叫做发现的乐趣，另外一本书呢叫做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我们还请到了天体物理学家啊，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位专业人士苟利军教授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如果大家记得前面啊，苟教授说到说这本书啊又有乐趣然后又挺轻松的，但是呢刚才也听到了也听到了编主编啊还有刘莎的一些感受。我觉得这本书呢，其实我真是觉得今天我们谈到的两本书，发现的乐趣也好，还要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绝对不是说您看了这两本书以后您就能够对整个物理啊对天体物理多么了解，但那其中的道理我觉得尤其是给孩子们啊，不论是小学生、初中生还是高中生，一定要认字的孩子，你看了这本书以后你心里面对世界有一个认识。 对， 不要求你现在知道啊这黑洞多大，怎么算，怎么进去，怎么能超个进，就是去救谁。 对对对。 但是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意识以后，至少你不会再像，我觉得我上学的时候我挺讨厌数理化，真特别讨厌。 嗯、这真是可能是老师没有引导好。 它太难了，而且呢我始终搞不懂那些公式、啊、和实际生活有着什么样的联系、 嗯。 但如果看了这样的两本书以后，孩子们一定会发现原来还是有着非常非常多的联系的，原来还是有乐趣的。 科学里边有很多乐趣。 虽然苟教授前面说的很多话普通的孩子们像我一样都听不懂、 嗯、 但是我们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儿、 嗯、 就足够了，打开眼界有的时候、 嗯、 可能比真的要看到啊 更加的重要。 对， 对， 对，的确是。 这就是给这本书，就是给大家一个宇宙的视角。 所以刚才呢，在播片花的时候，我跟主编啊，还有教授，我们讨论了一下，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里面最难的一个内容，就是怎么讲、都讲不清楚的一个内容，跟大家在节目的最后一起分享一下。有请教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那我就讲讲比如说什么是暗物质吧。因为为什么讲暗物质呢？其实的话就是说最近几年大家提到的暗物质这个概念非常的多。一方面你比如说是中国在2015年的年底的时候呢，是发射了一颗叫做所谓的暗物质卫星，是由紫金山天文台他们就是说主导研究，后来在年底在2015年成功发射的。而且在去年的时候他们公布了一些你比如说有关于暗物质探测的一些最新的结果，有希望，你比如更有希望了。我们在接下来一些年呢，取得暗物质探测的，那到底取得一些进展呢？那到底暗物质是什么呢？我就简单的，比如说讲一下，因为这本书里他讲的比我当然比我更有趣了。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可以就是说看这本书。那首先就是说暗物质它是谁发现的，它这个概念呢提出的时间是非常早了，它在上个世纪19世纪30年代的时候就已经被提出来，是加州理工大学的一个教授叫做弗里茨茨维吉这个人呢，他有一个特点，他非常的古怪，他的性格非常古怪。他比如说，他觉得他是那个加州理工学院那么多教授当中最聪明的一个，甚至于比如说当时，加州理工大学的那个校长呢，是把他从另外一个大学里边挖过来的，叫密利根。他就看不起那个校长本身，说哎，你那个密利根呢，刚才我们讲到物理，他其实的话因为密利根有力实验呢也获得了诺贝尔学奖，但是他觉得那个密利根呢就是不聪明，说你就是因为那个简单的实验然后获得诺奖，但是你其他就没什么贡献了，我要是你，我每隔一两年就可以想出来一个很好的这种想法啊之类。他呢的确就是说是挺聪明的，他是通过研究，你比如说，观测某个星系团的时候呢，发现那个星系团的运动速度比那个想象当中那个运动速度呢要大。所以的话，你比如说，我们甩一个东西在一个球，上面拴一个绳子，然后转这个弄这个球的时候，会发现，你比如说，如果速度太快的时候，我们手突然一松，对吧？我们球肯定 就飞出去了 、这是因为没有引力了。那你可以想象一下，那些比如说星系团里的那些恒星了，如果没有足够引力的时候，那它肯定也就飞出去了。它就以此这种现象呢就推断出来，那它既然我们现在看到它没有飞出去，那肯定是有其他看不到的一些所谓的物质 哦，在用引力控制着它。 对，引力控制着它，但是我们又看不到这些物质， 所以叫暗物质。我希望我这个记忆不止保存7秒钟，下次再上这个节目的时候类似节目的时候我还能记得啊。 对对对， 我终于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对对对，它是 那也有可能我们人类也生活在暗物质当中 那肯定是的。我们其实的话，我们就是说周围呢充满了非常多的这种暗物质，每秒钟的话根据这个估算呢，我们每秒钟经过的这种暗物质粒子呢有好几亿个。但是暗物质粒子呢它有一个非常大的这种特性，它就是说不与我们正常的这种物质，比如说人体构成的这种细胞原子啊之类的这种物质发生任何的这种反应，所以它穿过去几乎就相当于没有任何就是说阻拦的这种就穿过去了，我们也感受不到。 失之交臂是吧？ 对。 哎，一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啊，真的是时光飞逝，我们的节目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现在已经到了两位说结束语的时间了，边总。有什么话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在节目的最后一句话的时间留给您。 我要给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就是说大家再忙的时候也要抬头看看星空，然后看看给忙碌者的天体物理学。谢谢大家。 下面是狗教授。 我的这句话呢，其实的话我就是有借用这本书当中有一句话，他说这个在人类创建的这个所有学科当中呢，天文学被公认为而且无疑是最崇高最有趣最有用的一门学科。我觉得这句话还是挺符合的。 这是给物理课给天体物理课的学生加油呢是吧？ 对，我觉得还是挺符合的。具体的就是说大家因为你要体会到它这个有趣崇高 的确的话就是说还是需要付出努力的。 那我也要说一句话啊，我们的开学季的系列节目已经开始播出了，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无论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喜欢我们带给大家的第一课、第二课、第三课、第四课，一直到第 N 课。好了，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就要再一次感谢今天来做客的两位嘉宾朋友苟利军教授和边建强主编，也要感谢所有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大家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纪实传奇节目，再会。 好，谢谢刘莎，谢谢大家。 蒸发成水汽，回入云端。一片树叶，随秋风而落，滋养土壤，待来年初春，萌发新芽。周而复始，循环往复，自然万物，莫不如是。效法自然，我们会得到很多灵感。垃圾焚烧带来清洁能源。再生材料纸张可以循环使用，污水处理成为中水，更是早已普及我们的日常生活。很多时候，保护自然的答案就在自然本身。变废为宝，循环使用，保护自然，从学习自然开始。 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